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合理利用 assert。 相信你平时在写代码时肯定或多或少看到过 assert 的存在，那我也曾在日常的代码评审当中被一些同事要求增加 assert 语句，让代码更加健壮。不过尽管如此，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 assert 还是很容易被忽略，人们似乎对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并不关心。但事实上，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如果能用好，对我们的程序大有裨益。说了这么多，那么究竟什么是 assert 呢？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使用 assert 呢？那今天的这节课我就带你一起来学习它的用法。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比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那接下来进入正题， Python 的 assert 语句可以说是一个 debug 的好工具，主要用于测试一个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测试的条件满足，则什么也不做，相当于执行了 pass 语句。如果测试条件不满足，便会抛出异常，并返回具体的错误信息。它的具体语法我写在了文中的代码块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形式的 assert 表达式。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它就相当于下面这两行代码。再来看另外一种形式，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它就相当于下面这两行代码。这里的 debug 是一个常数，如果 Python 程序执行时附带了 O 这个选项，那么程序中所有的 assert 语句都会失效，常数 debug 变为 false， 反之 debug 则为 true。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对常数 debug 赋值是非法的，因为它的值在解释器开始运行时就已经决定了，中途无法改变。那此外呢，一定要记住不要在使用 assert 时加入括号，比如下面这个错误示例。如果你按照这样来写，无论表达式对与错， assert 检查永远不会 fail， 程序只会给你 syntax warning。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下面这种不带括号的写法。总的来说， assert 在程序中的作用是对代码做一些内部的 self check， 使用 assert 就表示你很确定这个条件一定会发生或者一定不会发生。举个例子，比如你有一个函数，其中一个参数是人的性别，因为生理性别只有男女之分，你便可以使用 assert 以防止程序的非法输入。如果你的程序没有 bug， 那么 assert 永远不会抛出异常，而它一旦抛出了异常，你就知道程序存在问题了，并且可以根据错误信息很容易定位出错误的源头。讲完了 assert 的基本语法与概念，那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些实际应用的例子来看看 assert 在 Python 中的用法，并弄清楚 assert 的使用场景。第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使用的极客时间正在做专栏促销活动，准备对一些专栏进行打折，所以后台需要写一个函数，要求输入为原来的价格和折扣，输出则是折后的价格。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写成下面这样。可以看到，在计算新价格的后面，我们还写了一个 assert 语句，用来检查折后价格，这个值必须大于等于零，小于等于原来的价格，否则就抛出异常。我们可以试着输入几组数来验证一下这个功能。显然，当你输入折扣是 0.2 时，输出80没有问题。但是，当输入的折扣为20，程序便会抛出下面这个异常。这样一来，如果开发人员修改相关的代码，或者是加入新的功能，导致折扣数量的异常时，我们运行测试时就可以很容易发现问题。正如我开头所说， assert 的加入可以有效预防 bug 的发生，提高程序的健壮性。再来看一个例子，最常见的除法操作，这在任何领域的计算当中都经常会遇到。那同样还是以极客时间为例，假如极客时间后台想知道每个专栏的平均销售价格，那么就需要给定销售总额和销售数目，这样平均销售价格便会很容易的计算出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加入了 assert 语句，规定销售数目必须大于零，这样就可以防止后台计算那些还未开卖的专栏的价格。除了这两个例子，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assert 还有一些很常见的用法，比如下面这段代码的场景。这里函数里的所有操作都是基于输入必须是 list 这个前提，是不是很熟悉的需求呢？那我们就很有必要在开头加一句 assert 的检查，防止程序出错。当然，我们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上面这个例子，之所以能加 assert， 是因为我们很确定输入必须是 list， 不能是其他数据类型。如果你的程序当中允许输入是其他数据类型，并且对不同的数据类型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你就应该写成 if else 的条件语句了。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 assert 的使用场景，可能给你一种错觉，也可能会让你有些迷茫。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 assert， 那么很多 if 条件语句是不是都可以换成 assert 呢？这么想可就不准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典型的错误用法，避免一些想当然的用法。还是以即刻时间为例，我们假设下面这样的场景，后台有时候需要删除一些上线时间较长的专栏，于是相关的开发人员便设计出了下面这个专栏删除函数。即刻时间规定必须是 admin 才能删除专栏，并且这个专栏课程必须存在。有的同学一看很熟悉的需求啊，所以在前面加了相应的 assert 检查。那么我想让你思考一下，这样写到底对不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你可能觉得从代码功能角度来说这没错啊，但是在实际工程当中基本上没人会这么写。为什么呢？要注意，前面我说过 assert 的检查是可以被关闭的，比如在运行 Python 程序时加入 O 这个选项就会让 assert 失效。因此一旦 assert 的检查被关闭，检查用户权限和课程是否存在的两个函数便不会被执行，这就会导致任何用户都有权限删除专栏课程，并且不管这个课程是否存在，他们都可以强行执行删除操作，这显然会给程序带来巨大的安全漏洞。所以呢，正确的做法是使用条件语句进行相应的检查，并合理的抛出异常。再来看一个例子，如果你想打开一个文件进行数据读取、处理等一系列操作，那么下面这样的写法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 assert 的使用表明你强行指定了文件必须存在，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另外呢，打开文件操作也有可能触发其他的异常，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进行异常处理，用 try 和 except 来解决。总的来说， assert 并不是用 runtime error 的检查，比如你试图打开一个文件但文件不存在，再或者是你试图从网上下载一个东西但中途断网了等等，那这些情况下还是应该参照我们前面所讲的错误与异常的内容进行正确处理。到此今天的这节课主要内容呢，我们就学完了。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一起学习了 assert 的用法。 assert 通常用来对代码进行必要的 self check， 表明你很确定这种情况一定发生或者一定不会发生。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assert 时一定不要加上括号，否则无论表达是对与错， assert 检查永远不会 fail。 另外，程序中的 assert 语句可以通过 O 等选项被全局 disable。 通过这节课的几个使用场景，你能看到 assert 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加代码的健壮度，同时也方便了程序出错时开发人员的定位排查。不过我们也不能滥用 assert，很多情况下程序中出现的不同情况都是意料之中的，需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案去处理，那这个时候用条件语句进行判断更为合适。而对于程序中的一些 runtime error， 请记得使用异常处理。最后给你留道思考题，在平时的工作学习当中你用过 assert 吗？如果有用过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经历，还有今天学习的心得和疑惑与我一起分享。也欢迎你把今天的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我们一起交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